自从那次之后已经过了六日了。李曼寄安送正儿回家的时候这样说， 我录低晒的了，你最真实的一面，不想无端端做了小电影的主角的话，你就乖乖地听我说，乖乖地做我奴隶，知不知道？就到你屋企的了，你再喊我就听日铺条片上门，不准喊。Auntie， 你好啊，我是纪安，我送静儿回来的。 哎呀，真是麻烦晒你啊，入嚟 Auntie 度，等我斟杯茶给你啊。 唔使啦，都晏啦，我都系翻去先啦。 好啊，咁第一啦，第日 Auntie 再请你过嚟我屋企玩。静儿，你正我做咩啊？做咩咁肿嘅？咩事啊？ 唔知喎、啊。 静儿拧拧头，随即就喺屋里边闩埋房门啦。 咁好啦，纪安，拜拜啦。 拜拜 ，Auntie。 纪安从远处确定两母女已经进入咗屋内之后咧， 你老尾啊！知道我送我女翻嚟，仲着到咁 sexy 出嚟迎接我，佢真系唔怕我对佢点噶，粒的都突晒出嚟啊！你老尾两母女都咁淫荡，我一定要check埋你，一定要。 静儿个阿妈中意着住白色丝质嘅连身裙，长度同迷你裙差唔多，唔带 bra， 佢觉得无拘无束嘅感觉最舒服。在他眼中，纪安和自己的女儿一样，都只是高中生，只是小孩来的。他完全没想到自己将来会成为到这个小孩最宠爱的圣奴。到了第二天的中午，纪安在老地方等静儿。吃饭时间的纪安手上面完全没有拎着任何食物，因为对他来说，中午不是吃饭时间，而是调教的时间。 主人，我到了啦，请你调教我啦。 什么事啫？都成个星期啦，仲未惯，系咪想我将条片铺上网？ 唔系啊，唔系啊，主人对静儿咁好，静儿最中意主人之大炮噶啦。 咁嚟啦，我哋今日试下新嘢。 通常中午纪安都会要静儿口爆两次，吞晒佢系最基本噶啦。吞完佢仲要佢讲， 多谢主人嘅赏赐，静儿最中意主人啲精华噶啦。 仲要录低佢。但是今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今日我要玩菊花，拧住面。 吓，会不会很痛的？在这里啊？ 所谓的调教地点就是在学校西南方角落。中午时分，学生根本就不会来这里。中午以外，亦都几乎没有人会过来。纪安会发现这里是因为之前被学长威逼去帮他们买烟的时候发现的。现在间士多都已经执埋了，就没有人再来这里了。之前本来上锁的门都被纪安撬开了，连校工都不知道锁坏了，就知道这里多久没有人来了。 啊啊，慢点啊啊啊， 扑你个街，这么窄的顶。 纪安一路讲一路吵，静儿她也都尽量忍住不叫出声。 主人不得，入不到啊。 上，我才一半未啊，做一半就入到啫。 纪安之大炮就好似要塞爆静儿个菊花咁，最后终于入晒啦。 好啦，入晒啦，我要你啊！ 静儿忍唔住叫咗出嚟，大炮喺菊花里边一来一回咁样抽插。静儿虽然唔想承认，但系呢种前所未有嘅快感，令到佢不自觉咁呻吟起嚟。 哇，顶啊！插你后边前面咁多水，乜真系咁爽？好啊，我而家就要开行推步炮制你。 都未讲完啫，纪安就扶住静儿条小蛮腰，猛烈咁开始抽插。抽插嘅同时， 你知唔知点解？今日如咁玩，唔知咧，因为今日我要去你屋企啊！ 纪安佢一路讲一路开始发出邪恶嘅人笑声， 去你屋企玩，嗒埋你阿妈好鬼赚。 照道理，静儿听到佢咁讲，应该系好震惊先啱。但系做爱嘅快感已经超越咗应该震惊嘅情绪，静儿都只系忘我咁，淫荡咁，好似个小淫妇咁，渴求纪安嘅精华。 我要死啊！拧住面啦，巴婆。 多谢主人的赏赐，静儿最喜欢主人的精华的了。我的菊花好爽啊，重要啊，菊花重要啊。 卓尔的精液布满了静儿白滑和标志的五官。 不好意思，我要留一些给你阿妈。这样如果我搞他搞到一半的时候你求我的话，或者我都可以考虑射一点点给你的。好，科学见啊。 纪安他愉快地离开，同时也在想， 哼，人妻啊，要怎么玩才好呢？ 下午五点多，纪安载着静儿踩单车去到门口500米前面。 是你阿妈说的，一得闲就可以去你家玩嘛，是不是？ 静儿回想起中午的情况，现在他百感交集，不想自己阿妈被侵犯，但是亦都唔想曝光自己嗰条短片，因为身为校花同埋 Band 1高中嘅全校第二名，如果一旦被赶出校，唔好话港大啦，连展翅都冇颜面去读啦。纪安载住静儿好快就到咗纪安嗰个游乐场。 妈咪，纪安嚟咗啊！ 咩话？静儿，你头先讲咩话？系纪安啊！坐啊坐啊，唔使客气噶，你呢个女啊！你要带同学翻嚟屋企玩，做咩唔预先同我讲声啊？你睇下我着得几咁随便。 你唔好怪静儿啦 ，Auntie， 系我今日突然话要嚟噶。而且 Auntie 你咁靓女，点着得咁好睇噶啦，冇所谓啦。 哎呀，你真系识讲嘢嘅啫。头先咧，我啱啱喺度晾紧衫啊。而家我斟杯水俾你哋啊。 哦，好啊，唔该 ，Auntie。 嚟啊，水嚟啦。 我翻房先啦。 呢、这个女啊，最近系咪学校发生咗啲咩事啊？近排好似怪怪地咁样样嘅，总系觉得 可能佢压力大啩。咁毕竟佢想考入港大，唔似我，我只能靠啲体育成绩去考体院。 啊，系、哦，我听静儿讲过，你系学校正选嚟嘅、哦，身材唔错噃，咁大只， 一定有好多女 fans 啦。 边系啊？冇啊，冇啊！ 啊，我去攞啲 cheese cake 俾你食啊！你真系好彩啊！今日咧，我买咗半袋 cheese cake 啊！琴日正儿食完佢嗰份噶啦，我嗰份留翻俾你啊！ 唔使啦 ，Auntie。 见到正儿阿妈走入厨房攞蛋糕嘅时候，纪安心里边谂： 好彩，我梗系好彩啦！两母女都咁正，身材又好，又就嚟做我奴隶。我真系好彩。 纪安佢打开书包，伸手攞咗一粒，啊唔系，系两粒，系咩咧？佢偷偷地咁掉咗入去静儿阿妈嗰杯水里边。 嚟啊，试下啲半岛 cheese cake 啊！ 跟住静儿阿妈攞起咗只杯，饮咗啖水。 哇，今日真系好热啊！ 放低咗个杯之后，纪安望咗只杯一眼。 哇，成杯饮晒。乖啦，一声俾多啲你饮。 呢个时候，纪安越谂越兴奋，巨炮突然间勃起，因为支巨炮太大啦，条校服裤嘅形状亦都非常之明显。静儿阿妈不其然咁注意到纪安嗰条变紧形嘅校服裤。 你啊，青春期咁样系咪好尴尬啊？唔紧要噶 ，Auntie 唔介意噶。我知道呢啲嘢系冇办法控制嘅。是不是你的校服褲的尺寸不啱勒住呢？ Auntie， 你好傻。 嗯？ 個胸又大。 蛤？ 我好想 check 你。 咪住先，咩話？你講咩話？ 紀安佢望咗望手機上面嘅計時器。 應該差唔多啦。個盒上面寫住30秒內一定有效果。 其实个盒上面明明写住建议使用量是每次一粒，但是纪安今天心意已决，决定要放多一粒。 为什么呀？我好像好。 你是不是好恨啊？定是好兴啊？开始了，开始了。 纪安他一路笑，一路除低自己条校服裤。 纪安，你想做咩啊？ 静儿阿妈而家根本就冇办法企起身，双脚有气无力，细水已经将条恩打整到湿晒， 连外边条运动短裤都开始湿起嚟啦。静儿阿妈今日喺屋企着嘅系粉蓝色紧身 T 恤，粉红色嘅运动小短裤，36D嘅胸部被紧身 T 恤包围，直头系生肉来咁款啊，前凸后翘咁，根本就睇唔出系一个37岁嘅阿妈。无论样貌同身材都比电视节目乜乜掌门人嗰啲所邀请嘅明星姐仔好十几廿倍。纪安呢个时候慢慢咁走近静儿阿妈啦， 乖，放心啲，我会慢慢嚟。 纪安双手从背部环抱住36D嘅胸部，慢慢咁猜，慢慢咁猜。 Andy， 你几耐冇搞过嘢？使唔使要啊？你求下我。你求我嘅话，就会又粗又硬嘅小钢炮可以用噶。点啊？求下我，求下我就会俾你嘅。 静儿阿妈已经再冇能力反抗啦，药效发挥，加上纪安嘅揸波手法，粒地硬晒，细水亦都已经不停咁流出嚟。 哇！湿成咁啊！ 纪安跟住用巨炮隔住恩打顶住静儿阿妈嘅阴唇。静儿阿妈唔争气嘅身体同内心深处嘅欲望，令到最后嘅道德防线渐渐咁随住细碎嘅流动同埋红肿嘅乳头开始土崩瓦解啦。静儿阿妈最终都忍唔住讲咗啦。 看看你嚇成咁，唔怪之个女都咁淫荡啦。原来个阿妈更加淫，都差唔多40岁人噶啦，身材仲有咁索，皮肤仲有咁滑，唔系用嚟勾佬，系咩啊？ 紧接落嚟嘅就系纪安嘅一轮冲刺。 啊！继续，继续冇停啊！大力，大力啲！ 原来是真的，全部是人妻的窿，比处女的窿更加正更加爽，原来是真的。这种又湿又热急住急住的感觉，这种身体结构啊，好正啊，不得了，我顶不顺了。 纪安都未讲一次掹出来，就已经忍不住射晒入去静儿阿妈的神器里面。射完之后，纪安有一种爽到最高点的感觉，随后马上回魂，都不理得精液是不是在神器里面不断地流出来，马上就要继续用更快10倍的速度猛烈地抽插，叫床声连在二楼将门反锁的匿在被斗里面的静儿都听得一清二楚。自己阿妈高兴地淫荡地惨烈地发出高分贝的叫床声。纪安似乎已经陷入疯狂，不理静儿阿妈叫得有几咁惨烈，纪安都以最高速的抽插，好像机械人咁，冇办法停止抽插。啱啱中出的感觉实在太舒服了，纪安已经冇办法控制自己支巨炮，今日唔砌到够就唔走，啊、应该系话唔砌到虚脱唔走至啱。纪安佢突然停咗，但系佢支巨炮正系持续咁将精液输送到静儿阿妈嘅神器里边。霎时之间，整个客厅安静到只系听到佢哋两个人嘅呼吸声。纪安个脑一片空白，呢两剂比之前搞静儿嗰阵时舒服得太多太多啦。纪安无意识咁用双手将静儿阿妈反过嚟，细声咁讲： 我又要 encore 啦。 紧接住的是4次的中出，一样都是两个人都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只是听到下半身互相撞击的声音，以及精液持续不断地灌入静儿阿妈身体里面的声音。不一样的是，静儿阿妈面上的表情一次比一次更加需要，神器一次比一次更加湿润和灼热，最后两个人都没有力了。 我想散意啊。 你想榨干我？ 浪妇之年的女人果然难应付啊！俾我唞下啦 ，Andy。不过一系咁，如果你应承你两母女同时做我奴隶的话，我可以考虑而家马上执你一剂。 我应承你，我应承你，我要求你，你我 呢只药咁劲嘅， 求你 两粒系咪太多？算啦， 求你 当系体能训练啦。Andy， 仲唔叫声主人？ 主人，主人，臣妾愿意为主人服务。 你睇下你系咪睇得私家剧多啊？当咗我系皇上咁啊！ 巨炮同神器嘅第七次交手开始啦！静儿听到自己阿妈被砌咗将近4个钟头，喺楼上嘅佢喺呢段时间里边竟然都自卫咗两次，